心中拥有了你，追求就不会改变。啊，家乡的回忆，心中的思念，一生的爱恋，我们相伴到永远。磨平了冬至清明，烟袋壳里吐出我浓浓的家乡话，一把镢头种不完泥土的艰辛。断了岁月的马绳，一辈子你没走出马掌大的庄稼地，从没见过山沟外头是个山。

青春。